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2月22号今日唔单止风骚，仲好热闹，因为今日就甲辰龙年新春团拜，一阵间就会开始。我系小张张 喺呢度，希望所有嘅朋友啊，喺今年咧，我哋做完新春团拜之后啊，大家顺顺利利，开心，哇，都冇咁热啊！耶、yeah, ，我系小睿睿， 听唔听到呢咁劲嘅声啊？ 咚咚锵， 龙争虎猛强，咚咚锵。咚咚咚咚锵 锵锵 锵锵， 起火舞狮！ 一阵间喺11点半之后咧，就会有今日嘅新春团拜 现场直播。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变梦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但都真是你。 10:13啊！听你啱啱电嚟第二台风骚浮人，我一好开心咧。11点半开始咧，就今日嘅团拜现场直播，哇，好多嘉宾，一定要一齐现场听听啦。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百叶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 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祝福你，希望各位朋友今年咧，样样嘢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你达到真善美。 哇，真是春暖花开，今天24度， 恭喜 恭喜 恭喜，正正正，好开心啊！你觉唔觉得个天气咧，好似已经回复翻呢个初夏咁样啊？ 不嬲都系 咯，初夏 系啊，我觉得有少少初夏， 我觉得有 春天， 仲春， 仲春，仲夏，仲春， 仲春，即系 哦，即系中间。 系嘛？ 中间偏后啦，系啊， 又唔系冇咁快。 不过 天气过两日就又唔同噶啦， 美 丽岁 又唔同嘅， 气温又 大咗啲又唔同嘅。 咁知又唔同，个体感又唔同嘅吓， 都系冻冰冰， 有滞后。 喂喂，嗱，今日礼拜 好专业嗰啲听， 几难好几难， 好多嘢发生啦。嗱，咁今日呢个团拜啦，星期六咧，我哋 仲开心啊！ 文化地文化中心啊，咁啊到时咧，我哋咧七点后就已经系开始节目，咁所以大家咧可以早啲去探我哋嘅。 咁佢哋可以去边度见到我哋咧？ 文化中，琴日下今日咪教咗咧，你试下讲一次。文化中心露天广 场。尖沙咀文化中心。 尖沙咀文化 中 心。 系 中心。 喺嗰度等我哋。 系 啦。 系啦，因为有游戏玩噶喎。 系 啦， 派自家 game man。 嗯，我哋有啲灯谜同啲。朋友玩嘅， 系啊， 冇 错， 正 啊，就系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 系啊， 唔同你哋温习功课。 系啊， 我琴日都温习咗，不如试下埋你哋啊，温习咗啲灯谜啊。 好啊， 你 讲，你讲， 个程度，譬如十级咁，你觉得啲算唔算系小朋友嘅一级咧？咁样，嗱，有啲你一定知，我一讲你已经知嘅，啲咩咧？捉棋、武棋咁啊，捉完啦，系咪先？估地方名系咪？好啦， 唔识呢啲噶。 你唔识啊？武棋咁啊，将军武棋咁就捉完啦，估地方。 唔系啊，我叫估系拱冧晒。 呢个咧， 我估系发脾气。 另外一个咧就咁样嘅，外国人冲凉，估一个食物名咁样，三个字。 外国洋葱咯， 唔啱。诶、哎，你个都得，但系我标准答案系三个字，系啊， 洋人 啊 嘛。 你跟翻呢个你方向啊， 系 外国人 三个字嘅，系啦，一啲 外国人冲凉啊， 系啦， 系有个洋字嘅系嘛， 系啦， 哦， okay、 因为洋人啊嘛吓，并无贬义系咁讲噶嘛。 我要心如止水。 点解你成日都用呢一句嚟担当？ 系啊， 系啦，嗱，你讲啲嘢嘅咩都心如止水，心如止咩都。唔谂咩都唔谂咁， 就系呢一个叫做山羊肉咁样。 嗯， 山嗱以前有啲人读串嘅，不过琴日查嗰个读山，即系三点。我细个唔识读咧就读 叉 叉， 系 啦。 另外一个咧就系缉毒犬放工，估一种工作。 缉毒犬放工， 以你个标准好快嘅啫。缉毒犬做咩噶？缉毒犬 扫毒咯。 咁佢点样扫啊？ 放工。 缉毒犬系点扫嘅？ 吓，闻咯。 系啦。咁闻咩啊？佢放完工啦。就係文員咯， 哦， 就係嗰啲小朋友嘅燈謎。聽日就係馬老師，馬老師好犀利，佢自己識創作嘅，咩馬發脾氣啊嘛，我仲記得你嗰個㗎，好 馬騮， 咪就係馬騮啦嘛。 你係啊，你呢啲啦，拎翻出嚟啦， 好啊， 最好有啲寫啲新㗎啦。 我一定會， 為咗聽日好冇， 一定會， 為咗後日我哋寫啲新嘅， 十隻，好好好。 嗱，咁今日咧爱屋系列咧都会有由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半小时嘅，今日咧就一个喜庆开心的 一定要，因为今日系我哋嘅新春团拜，所以一定系嘘爆， 系啊，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嗬，今日团拜礼拜六又话呢个元宵佳节， 系啊，好事一浪接一浪， 冇 错 啊，即系浪浪啦，所谓 系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 心如止水， 由心。 系咪先几开心啊？你谂啊，唔系真系要咁样嘅，唔好俾佢停， 唔好俾佢停， 开心嘅唔好俾佢停，真系。咁啊，琴日又好开心啦，琴日你又见到有个醒狮就系入咗嚟我哋嘅二台，上咗去三楼嗰度同大家拜年啦，亦都大旺大家，以及咧就有好多个好运咧带俾大家啦。 我摸个狮头啊， 都我都话我由头摸到狮尾咯。总之嘅就大家都由头好到年尾 啊， 好 啊，将 呢份祝福送俾大家。 好，一于系咁， 系啦，开心嘅事咧。一浪接一浪啦，咁喺科学界都系越嚟越多可以帮到人嘅事嘅，咁啊睇到有个外国嘅嗰啲科学消息咧， 系 嗱，其实咧好多人冇我哋咁幸运咧，佢喐唔到四肢啦，无论咩原因都好啦，我哋有时咧睇嗰啲奇异片咧，咪有啲人咧可以用意念升起只羹啊，咬断只羹嘅，咁啊有科学家而家咧已经发明咗一啲咧晶片啊，可以植入去一啲有需要嘅人。嘅身體腦部啦嚇 ，particular 咁咧就可以咧用意念可以喐到個 mouse， 暫時去到就唔可以好似電影裏邊咧又拎起隻筋啊，又咬亂佢，即係唔可以啦。但係咧暫時咧佢可以起碼運作到，因為佢手都唔喐得啦嘛，就用意念去。用個 mouse， 然之後用電腦咧去同人哋溝通嘅，係咪好犀利啊？呢個 嗰個係咪叫用意念啊？如果你係植入咗有某啲 腦部， 你嘅腦部嘅神經。 嘅控制嘅中心啦，应该咁讲啦，系嘛？咁如果你用嗰度嚟去，或者你谂， 系 佢就喐到啦。 系啊，系啊， 呢个系一个意念咧，定系 脑内？我真系唔识。不过咧，我上次 意念嚟讲，应该系冇呢啲咁嘅嘢，即系冇植入外来嘅嘢。你 系 用你自己嘅脑电波， 系 咪啊？ 去， 其实嗰阵时都有啲咁样嘅嘢噶，嗰啲叫做咩啊？气功，定系嗰啲咩特异功能？有一段时间好兴嘅，又话有好多地方嘅话出现咗一啲特异功能嘅啫，来来去去都系咬挛个匙羹，同埋真系喐啲嘢，隔空喐啲嘢嘛。 系啊，净系个匙羹嘅刀都好似未见过。 冇错冇错，嗱我 如果咬挛把牛肉刀都几劲嘅喎， 即系如果万一有啲乜嘢事嘅时候，你能够咁样做 系 救到人噶。 系啊， 嗱我就试过有一次咧去参加啲类似一啲新心灵嘅课程。咁佢哋就係声称，当然就係话能够阅心，阅心术或者叫读心术， 即係睇下你諗 嘅 嘢。 佢哋话係有嘅， 我都相信 有。咁跟住就尝试啦，即係尝试，譬如可能嘅就係简单啲，你哋一班人喺呢一度啦，佢哋就觉得人嘅脑係可以发出啲脑电波，而如果你能够懂得呢一种嘅窍门嘅话，其实就好似一个条天线。在路电波应该是说在这个的空气里面，在这个大气电波，在这个 universe 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data， 还有有很多不同的资讯。只需要的就是你能够训练到你自己好像一个天线这样你就能够接收到，以及就是你要懂得解读。是啲咩嚟嘅，所以系几门唔同嘅嘢嚟嘅。咁好似我哋就喺度玩緊一个乜嘢嘅训练呢，就喺度玩緊大家一班人喺A 房，另外嘅就係有另外一班人佢就喺 B 房。咁跟住就係有限制嘅，譬如我可能就係有三张卡。A 房嘅人佢哋就要大家一齐商量嘅就係三张卡里面可能有苹果、香蕉、橙。咁我哋就諗住嘅就係话全部都係諗住嘅就係要揀条苹果咁先算啦。我哋就喺度用我哋嘅脑度諗苹果、苹果、苹果、苹果。睇下 B 房嘅嗰一班人佢哋能唔能够感受到。 实感受到啦。 跟住佢仲有咩係得 㗎。真係。 真係得。 真係得。係呀。但係我哋亦都有一啲即係我呢啲咁样嘅阴谋论嘅，我就会觉得嗰只扯系咪即係之前呢大家都应该谂。 夹埋。 一定系苹果。唔可以有第二只。我用我要蕉咁样就唔得。 我想问做咗几次呀、啊？譬如做一次咁都可以撞中。但如果你话做五次都有三次中咧，咁就好高机会。 佢就系尝试一个咁样嘅嘢，即系话俾你听系有嘅，系啦。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嘅就系嗰个可信性有几高咯。 我都信嘅呢啲嘢， 系嘅， 信嘅。 同埋有时佢就会去训练你自己嘅意念，你有时去谂一啲嘢。咁但系你会见到有一啲人真系会可以可能谂一啲意象上面嘅影像嘅话咧，系会令到佢有一啲身心灵上边嘅治疗。系啦，应该系咁样讲治疗嘅，咁所以我觉得嗰次都几得意嘅，都上咗成两个钟头堂啦，都几攰。 几多钱啊？呢个堂 唔使钱，因为系有一位朋友，佢系做一个心理学家，系啦，佢去带领大家可以尝试嘅。咁其实我觉得我乜嘢都试咯，即系我乜嘢都要试，咩都要试一下。因为我哋做呢一行，一定要咩都要知。咁我就觉得就虽然我嚟嘅时候，我觉得佢流流地嘅，但系 有冇听噶？ 你都佢系咪？ 唔系，我又觉得抱住呢个心态几好。 我要抱住呢個心態， 如果你百分百信任咧， 你 咁你唔知佢 啦， 係啦， 你就變咗另外一個態度，你明白？我就係諗住嘅就係，我唔係諗住去踢爆你，不過我就睇下嘅就係你有幾流，又或者就係你有幾真，係 啦，真係啊！我覺得呢樣係啱，係啊， 我 真係 幾得意， 冇所謂， 係 啊， 因為如果讀人嘅心咧，有時我又想讀下啲咩咧，嗰啲花嘅心，有時咧人哋都話。植物識講嘢噶嘛？你有冇聽過呢個講法 咧？植物救命啊嘛！ 植物係啊，植物無論花草樹木，佢哋其實都有佢哋嘅語言，不過我哋聽唔到啫嘛。即係講係咁講啦，係咪先？如果大家種開花嘅，甚至有啲話係啊，佢哋真係識話俾你聽嘅，有啲人咁講咯，但我唔識咯。 唔係，我覺得你就唔需要話，即係好似以為我哋佢會識講嘢。我嘅意思嘅就係話，如果你講緊花嘅語言，係唔係就係顯現到喺佢精唔精神啊？佢啲葉靚唔靚啊？又或者就係佢佢有幾？光泽啊，嗰啲嘢你系睇到噶嘛？系啊，有啲 app 都有噶，你净系影一张佢嘅叶嘅相，跟住佢会话俾你听嘅就哦，欠缺水分，又或者话俾你听嘅就系哦，你应该嘅就系用啲乜嘢咩咩去灌溉佢，咁跟住佢就会好翻噶啦。 我明啊，但系我怀疑呢度有人想入花丛。 花系啊，我最近真系入花丛啦。 系啊， 嗱，过咗年之后咧， 真系唔好摘野花，我警告你啊。 花墟咧过咗花市之后咧，就比较容易行啲，因为之前 静啲啊，人少啲啊。 哇，入都入 啲花都平好多啦。 系啦， 剑兰一支就$10到啦。 系系 系啊！ 我嗰日咧就行咗一阵啦， 都可以抵买。 我觉得有啲卖花嗰啲姐姐啦，或者嗰个系一个婆婆啦，咁样佢真系好人噶。我只系摆咗买咗一棵咧$20+嘅，诶，嗰叫咩海棠玫瑰啊，红红地色嘅。 系 咁样冇嘢啦，一般 你送俾边个啊？ 自己摆屋企咯。咁、哦、一般咧买咁啊，俾你咪走咯，系咪？ 系啊。 佢跟住咧， 佢盯住你， 佢揿住，佢揿住嗰盆。哦佢講咗一輪嘅，唔知咩朝頭早又點咩嗱？你摸摸 你又冇心裝載， 摸摸佢啲葉，如果凍咧就唔知道要點咁樣，因為好你明唔明啊？好 technical 嘅， 我明啊，我反而有興趣、就是。 我塊葉如果凍，發現係凍嘅咯，點反正我又唔凍咧？ 點樣分別佢凍定唔凍？ 你明唔明？好 technical， 我又唔知道，我唔好繼續 stop 佢講咗一輪，我真係好有心咯。 佢又幾熱誠，我諗佢哋賣花都想你種得好嘅。 係啊。 是啊，这个是事实。 爱花之人嘛。 是啊，识花啊。 没错没错、啊。 记住啦。 爱花爱生活，每天爱多啲。早晨早晨，听紧风骚快活人。十点半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嗰阵时间有阳光，早晚有雾有雨嘅，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会凉啲啲咁多。星期五、星期六风势较大，所以咧，如果你咧啊星期六谂住嚟探我哋啊，尖沙咀文化中心就记得攞翻条薄褛仔就最好啦。10:29翻嚟，我哋会答半嘅新闻财经消息，然之后继续翻我哋节目。提提大家啦，今日我哋嘅全班会喺11:30现场直播，千祈唔好错过。真系林忆莲呢首歌叫做《笑》。早上10:30，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广州南沙区万景沙镇力心沙大桥今早被船只撞击，桥体断裂，桥上有车辆跌落水，当局正调查核实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广州海事局和南沙区政府表示，事发在今早五点半左右，一艘货柜船从佛山南海开往广州南沙途中，触碰力心沙大桥桥墩，导致大桥桥面断裂。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力心沙大桥航段和路面已经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内地传媒报道，2020年7月，当局发布公告说，力心沙大桥已完成维修加固，技术状况处于良好状态，放宽通行车辆限重至20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考察调研七日，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据了解，夏宝龙抵港后会参观机场，之后听取政府汇报，包括听取财金官员的汇报，晚上同官员晚宴。他访港期间亦都会同行政会议、立法会、区议员、商会、两个律师会、传媒代表等会面，并且计划落区探访与市民交流。警方表示，为了确保夏宝龙的考察调研顺利进行，将加强部署，包括派出反恐特勤队连同装甲车、剑齿虎在不同地点进行不定时的高姿态反恐巡逻。运输署宣布，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及天津西的高速铁路列车车次取消。已取消的车次包括今日由天津西出发前往香港西九龙的 G305， 以及由香港西九龙出发前往广州南 G6506。 另外，听日由广州南出发前往香港西九龙的 G6505 及由香港西九龙出发前往天津西 G306 都会取消。港铁正向内地了解情况，会尽快提供进一步消息。署方呼吁市民可考虑乘搭东铁线经罗湖或落马洲站，或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表示，过去三年基于小巴业界经营困难，有部分小巴车主最终选择断供，以致有大约100架小巴被银行拖走。周国强接受一个电台节目访问时表示，他认为如果政府愿意与业界商讨审批更多线路给小巴营办商，行走东涌、马湾、将军澳等路线，又或者协助小巴转型行走大湾区路线，相信问题将得以解决。金管局回应说，从活跃于小巴贷款的银行了解，银行在客户继续还款的情况下不会要求提早还款，银行亦都按预先批核还息不还本的原则，向合资格小巴客户提供还息不还本或部分还本安排，但是少数小巴经营者仍然选择断供，银行在保障自身权益情况下，按贷款合约收回作为抵押品的小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雾及有一两阵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气温稍为下降。星期五及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87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32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89点，升1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16.63跌2仙，中国中药4.16升7.3，汇丰控股59.35跌9毫，腾讯控股289蚊升2毫。阿里巴巴73.85升9.5， 美团77.3，77.4升3.5，友邦保险65元跌2毫，中国海洋石油15.84升4.6，南方恒生科技3.27跌0.8，建设银行4.88升1。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21，日元150.39，瑞士法郎0.879，加元1.349，人民币7.193，英镑兑美元1.264，欧元兑美元1.083，澳元兑美元0.655，新西兰元兑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8,913，升咗651。港金报18,900，比上日收市跌咗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026.79美元，卖出2027.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咁谢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景隆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咁有个工程提一提你噶，喺观塘啦，观塘嘅宏照道啊，去翻油塘方向近日丽晶花园第八座对出啦，慢线咧就封闭噶，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啦，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Miss You Goodbye》作曲 Edgar， 江海嘉作词，何方主唱 Edgar， 江海嘉。三人之境作曲李正浩，作词林若玲，主唱吴若希。 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低失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给爱人麻醉，厮守无人之境。 贺客作曲苏道哲，李正君作词，钟雪主唱李正君。 难在我发誓，偏要压死你估计。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乜都问点解？有啲人觉得 嘥时间， 乜都寻根究底；有啲人觉得 嘥时间。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S C I E N C E Science 文教组全新科普节目 《嘥时间》， 总结 林欣雄、 李启俊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唔嘥时间啊嘛。 完。 打骂只系一时嘅情绪发泄，唔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仲可能影响小朋友嘅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Hello， 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呢，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 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听下风骚快活人吓，喺呢个媒体上面咧睇到一啲关于日本嘅爱情嘅现象啊，叫做蛙化，有冇听过？ 蛙化哦，全部好似蛙蛙咁样扮小妹妹， 唔系蛙蛙嗰啲蛙蛙，呢个系青蛙个蛙。嗱，其实呢个来自童话故事《青蛙王子》啊，青蛙本来系咩王子变噶嘛，蛙化咧就 系 好靓仔个王子咧。变翻做青蛙，系啦，即系一下，同埋呢个咧系 一个 terms 啊，即系好似等于躺平啊，咩咁样一个 terms。 佢唔系万变，系即系好似魔术咁样，本嚟王子卜咁变咗蛙化。咩叫蛙化现象咧？就系话嗰个人同你拍拖嘅时候咧，你本来觉得佢系王子嘅， 哦，越嚟越靓啡。 一相处之后， 一下蛙化就系意思即系一下，有一样嘢会突然之间你觉得。咁噶咁样嗱，佢仲有啲嘅例子嘅，咁於是咧就訪問咗啲日本嘅少女啦嚇， 唔使頭， 少男啦咁樣。蛙化現象其中一樣嘢就係、是、有一日同佢買嘢，見到佢對啲店員或者係啲食嘢就侍應啦，或者買嘢就店員啦，都咁惡嘅，或者啲咁咁孤寒嘅，或者 即係扣分，即刻扣分嘅嘢， 即刻蛙化， 令到你覺得扣分嘅嘢。 即刻蛙化，喂咁惡嘅你對嗰啲阿姐咁樣，或者咁冇禮貌嘅， 真係個落差 咁容易蛙化咩？對一個人咁容易蛙化咩？你會唔會啊？ 我唔會啊。嗯一把年纪啦， 我都会喎、 啊，你都蛙化， 系啊，有时譬如可能你见到有一个人喺你面前度扮晒嘢嘅，但系你一见到佢对一啲可能系 唔同 低下层啦，即系或者系譬如可能系嗰啲姐姐或者系点样，佢一冇礼貌咧，我就即刻会扣分，因为佢真正嘅人先至系咁， 系啊，冇错，呢个重中之重， 尤其是系男仔系好扣分， 嫌弃人哋啊， 又或者 嘴啊。 即系一下就觉得咩咁样嘅呢个人都有。 你俾佢个名我。 除咗呢句嘢，仲有冇第二啲啊？你不如再好 嗱呢个咧， 发掘另外啲嘢同我答对答 好嘛。俾佢个 email， 第一名噶吓，即系对一啲嘅头先先或者可能比较低下啲啦，或者对店员啊等等态度傲慢或者恶啦。第二样嘢啦，蛙化就系、是。一见佢食嘢，哇！食嘢咁嘅，即系嗰啲食相或者礼貌、 仪态， 好多嘢啦，系咪先 ？Table manner 啦， 系啦系啦。 你有冇边啲 table manner？ 你觉得系唔得噶？ 我最憎就系食饭嗰时候啲人擤鼻涕。 嗯， 真系、 有时你都咁做。 擤鼻涕啊！我唔会。 你系啊？ 擤即系成张纸然后摆喺度咧。 哦，咁有几可啊？ 唔系， 定系食相啊？食 相 都好紧要， 总之所有同 table man 有关， 系啊，周围吐骨咯。 哦， 系我以前都系咁嘅，但我乜咬我啊？ 又或者就系嗒嗒声咯，夹嘢咯， 系啊，炒嚟炒去， 系或者系食嘢有时都系好得意嘅，有啲人系会食完之后嚼嚼嚼喺度掠翻出。 点解要咁做啊？ 除咗喺个胶系咁，点解有啲咁样嘅嘢？ 我真系见我做乜嘢嚟？ 佢留翻你 去，唔系佢唔攞走噶，佢真系咁嚼，可能佢想食个味之后，佢仲掠翻出嚟，唔系掠翻出嚟再食，而系佢就系佢直食完之后啲渣咧就咁掠落去啊！有时我都会觉得系嘅，但系我都系唔识做嘅嗱，即系譬如可能有时你去食饭，跟住佢就俾个碟你，系咪？咁跟住你嗰啲骨啊也好，又或者系你唔食嗰啲皮也好，有时你冇发觉嘅就系好尴尬嘅就系你堆到好满， 系啊，好核突噶， 但系即系又唔帮你换， 你叫佢换啦。 我就唔知点好，即系嗰啲位置我成日都会觉得人哋会觉得我好闹骚咧，系咪啊？可唔可以用呢两个字形容啊？好闹骚。 可唔可以自己拎个碟去侧边啊？ 唔系啊，而系佢个碟里面嘅话，好啊，你啲鸡骨你好难砌到佢好靓噶嘛，啱唔啱先？ 砌埋一只鸡， 冇人叫你砌 到 好靓。 我唔知道人哋我睇到嗰度，哇！咁你咁样嘅， 我食少 嚿 咯。 因为我咧食鸡咧，我系唔食皮 嘅，我都唔食皮噶，成碟皮喺度又好核突噶。 好油腻， 系啊，皮都唔紧要，佢有嚿肥膏喺度啊。 系啊，即系呢啲咁样嘅话，我觉得都系会令我觉得，我有时我自己啊，我自己我都会 aware 呢样嘢咯。 系，费事俾人哋挖化啊。喂，下一个咧，我谂啊，其实呢一样嘢会唔会 都会挖发咧？咁佢话乱抌垃圾咁样 好少啦。 可能不过呢个系日本嘅，所以喺对于佢哋嚟讲咧，嗰、个民族性 垃 抌垃圾系非常非常不能够接受的。 系啊，日本人更加 系咪？即系爱清洁个，所以佢哋抌垃圾即刻就会觉得哇扣分啊！ 嗱，如果系喺譬如话，如果系香港咁先算啦。如果我同伴系女士嘅，佢想抌垃圾咧，我会攞咗佢嘅，帮佢攞咗佢嘅， 铺住先。 我揾垃圾桶去幫佢丟嘅，係啊， 有時真係要揾嘅，因為街上唔好話日本啦，香港有時你真係揾唔到垃圾桶。 可能咁都會挖化嘅喎。即系你， 我 即系觉得系啊， 我攞 我啲垃圾你都要，唔搞错，垃圾， 垃圾都袋翻落袋， 我自己抄翻佢个名出嚟，我唔使你俾。 系啦，到最后一个咧就系性格好差、好任性吓。咁啊，如果男性嚟讲咧就第二名嘅，即系呢样嘢系列第二名啊。但如果女性嚟讲列第四名，即系男仔觉得女仔任性咧比较容易接受，你明唔明意思啊？女仔咧系排第四，即系男仔觉得性格差唔紧要啦咁样，但女仔觉得男仔如果性格差啊、脾气差咧、任性咧，系比较难接受嘅咁。 哇，呢个应该排第一啦， 系 咪 啊？即系乱发脾气、啊。 你有冇识嗰啲好差噶？但我估咧，男仔最 掟你啊！ 诶，呢个我又就系俾一个字我得啦， 我 自己去查，按图杀气。 因为呢个咧，讲紧拍拖，拍拖嘅时候，如果个男仔开头都已经好差咧，咁我觉得 梗系唔拍啦，傻嘅咩？ 开唔开头，佢一脾气大嘅话，你都好快啲走啦。 系啊，我负能量，我最憎。 冇错，或者你出下街，无端端有啲好小嘅事，跟住佢发脾气。 系啊， 哇！呢样嘢你识。几耐，我觉得都会扣分。 系啊， 你识得耐更加， 系啊， 所以你自己要谂清楚，仲应唔应该继续，系咪？ 系啊， 唔得， 唔得，唔得，脾气真系唔得。我觉得系修为嚟嘅，一个人修 为。冇错，系一个人自己嘅一啲。 咁你哋有冇啲咩好会令到你即刻扣分嘅行为咧？譬如阿鬼见愁。即系你以前嘅咁多拍拖嘅过程里面， 我尽量唔扣分。 我知，我哥，阿哥着得好密实。 嗱，所以话你咧， 着得好性感，会唔会即系会唔会扣分？ 会唔会 都唔会？ 佢哋咁曾经有讲过， 我知啊，但系性感我觉得冇咁所谓，好睇咪得咯，同埋你要着得起先得噶， 系唔系？ 你如果你着唔起咧，就唔好话性感。 如果佢着唔起，但系佢性感，你会唔会劝佢？呢个我就会。 如果我 唔好睇系嘛，即系着到好似扎肉咁样，我就觉得你无谓出嚟献世啊！ 得我同佢咧无拘， 我知即系佢其实佢哋介意嘅就系佢出街俾人睇啊嘛， 系啊 系， 系咪？我哋有一次就喺度讨论紧呢个问题啊嘛，你都唔 OK 啊？即系若果要去游水咁样，哇！我着到好系啊 ，bikini 咁走出嚟，咁俾人哋望，咁你知阿 Michael 好介意噶嘛？佢讲嚟讲去都系嗰单嘢啊！ 嗱喂， 記到今日， 反而我覺得咁樣， 我更正， 佢嗰日唔係著比堅尼咁簡單啊嘛， 就係因為佢唔著比堅尼， 佢係冇比堅尼， 我知啊。 嗱， 我 覺得又倒翻轉，如果你話游水去沙灘咁啦，佢仲要著件 T 恤喺面咧，我覺得好老土。 點解啊？ 有啲女仔係啊， 即係或者佢唔想曬黑咧。 我係啊，佢有其他嘅理由㗎嘛。 佢唔落得水咧， 你唔幫我啊？ 佢唔落得水咧，或者 佢落得水，總之佢著件泳衣， 佢落水就濕曬。 佢係咪覺得你嘅眼 好見？保代麗， 佢覺得你嘅眼光唔係幾好，佢快啲攞翻件衫係嘛？見到你唔知隻眼停住咗望住。 定係著浴袍會勁啲？會唔係咁好抵啊？ 我想問， 但 係我 啲 T 恤 OK， 係啊， 啲後生女都會咁做噶， 係啊， 係啊， 幾型啊 ，OK 啊， 得啦得啦， 翻嚟咧， 我 想 問呢個，即刻蛙化， 我想問兩位， 兩個蛙 double 蛙 化，最好先嚟一個哇 ，double 蛙化， 哇咗先，蛙化， 你有冇試過咧？啲女仔咧，例如去街咧，即係初相識嗰啲，噴一啲咧好濃烈嘅香水咧， 真係 你 冇 啊 冇冇， 即係因為有啲香水唔知咧，嗱香水係真係香嘅。不過有啲香水啲味咧，我會覺得好濃，同埋係唔係咁好聞咯？ 香水 唔係咁好聞 得啦， 唔係一定香水就好嘅，我覺得。 係啊， 咩為之切啊？請詳細 咩香味切？有啲咩 嚟講？ 有啲 咩 香味 切啊？係啊， 有咩高貴？ 即係噴到嗰陣味，好似 榴蓮 好似蒸魚咁樣啊？係咪？ 蒸魚我反而有興趣喎， 即係一陣嗰啲鹽西味咁樣。 好接，芫茜味嘅香水， 芫茜味香水一支， 真系有噶，你冇乱噏啊！ 真系有啊， 好似有。 有的， 唔系啩？ 系 咩？ 即系类似一啲咁样嘅好大阵味嘅啲香、 香 菜，佢搵嚟整到一啲咁嘅香水咯，又唔系 exactly 芫茜味，就喷上条鱼度咩？你估？ 唔系呢个我有兴趣。 但系有啲你中唔中意嗰啲 herbs 咧？好似半香不臭嗰啲味噶。其实我最近啱啱我头先咪讲阿婆婆度咧，我买海棠玫瑰啦，我仲买咗棵草咧，叫做到手香啊。 哦， 其实唔系叫芋头，我到手香。不过咧，佢系细花叶，细花叶 系啊， 好香嘅。但系嗰种香咧，又介乎有啲。 你买嚟做咩啊？ 我中意嗰啲味咯， 哦、 即系唔精神嘅时候，索佢一啖噶。 系、哦，咁你应该种满你自己。 申请系啊，座头开始摆 沿 个电梯 去到屋企， 一路索一路索一路索， 索住翻屋企，系嘛？ So, how much you never know? You got away and left me lonely. Untouchable, 没有梦里 seem to keep haunting me. How the love's so true that once turned all my gray skies blue, but you disappeared.Now my eyes are filled with tears. I'm wishing you were here with me. So for love, I'm a part of you. Now that you're gon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f only you were here, you'd want.And once again, you'll be mine, oh mine. But in reality, you alone will never be. Caus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from me.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爱生活，爱生命。人生就好似一场戏，不过冇得彩排，演出嗰一次就系唯一嘅一次啦。一旦留咗遗憾，有阵时都唔好太后悔。每个人嘅人生都有各自嘅轨迹，过去唔属于我哋。未来我哋唔知道，与其烦恼、忧虑、痛苦，不如爱今日，把握当下，快乐自在过好每一秒。珍惜眼前，你会发现而家嘅一切先系最真实嘅，因为琴日、前日、以前，所有都已经成为历史，注定冇办法改变，何必再想佢呢？明天仲未到嚟， 但可以不必为未发生的事情感到忧虑。所以讲到尾，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当下，因为真正值得珍惜的是而家呢一分呢一秒。只有珍惜今日，才能享受人生的乐趣。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爱情、生命甚至健康，都是有期限的，时机难遇，把握不好就容易失去之中痛苦了。有些什么想做的事，一定要趁早去做。如果思前想后，这样又怕那样又怕，到最后只会空留余恨。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失去，而是在失去的悔恨之中荒废了当下。每一日就好像电台节目这样，是现场直播，做好今日就是最大的成功。人生就好像流水，一去不复还，千万不要在悔恨之中错失了当下的美好。由今日开始，试下珍惜每一天，无论做些什么，跟谁一起，你这一刻都是最珍贵。眼前一切，无论是人、事、物，都是值得好地去珍惜、关心。因为时间过了之后，今日亦会变成历史的。潇洒走一回，希望每一天大家都是开开心心、风风骚骚。 文嘅呢一首《潇洒走一回》啊，翻到早上十一点钟啊，听紧呢个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接着咧十一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爱好系列啦！不如提嚟大家，一阵间十一点半咧，就会我哋今日嘅香港电台甲辰龙年新春团拜现场直播。咁所以我哋今日 正啊， 爱好系列， 系啊，一人一只歌， 好似有一个大 show 之前咁样， 冇错啊，有啊有啊， 好开心。 今朝其实好早咧，其实唔系呢几日咧，已经好多嘅工作人员咧喺嗰个上层停车场咧，好努力咁样搭嗰个好靓嘅景啦。 哇，条龙先靓啊！ 辛苦晒我哋咁多位台前幕后嘅。每一位朋友， 咁、有一小羊羊咧，都会系其中一个台上面嘅师傅， 啊啊、 代表住我哋嘅二台， 正啊， 好嘢。 Yeah, OK， 好啦，咁一阵就十一点半又开始。嗱，其实咧想讲今日系一首开心喜庆嘅歌，我想问下你哋，其实最开心嘅事情系咩咧？吓，即系对于你哋人生。最开心可能好多啊， 好多、啊， 每一分每一秒， 系、啊啊、 人生好多嘢都好开心， 有小开心大开心， 小开心、啊、大开心， 有嘢食咯， 系有嘢食其实已经好开心， 食嘢系最开心， 系啊，啱 啱， 系啊，睇一套好嘅戏啦， 有人讲过咧，佢话肚饿嘅时候有嘢食，攰嘅时候能够瞓觉，呢个已经系人生好开心。 车淑梅讲噶嘛， 系咩？系好似系 淑梅姐， 淑梅姐嘛， 系 啊，淑梅姐讲噶嘛。 有好听嘅节目喺边度听？佢就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记得啦， 系啦系啦，果然好入心话。咁另外咧，我觉得人生一样嘢好开心。当你咧有一样嘢爱上嗰样嘢，无论嗰样系一个人啦，系一个物件啦。爱一样嘅好开心，你会谂起嗰样嘢，或者你有机会同佢一齐咧，你就会觉得每一分每一秒咧都系好甜嘅。送俾大家喺未来呢一年啊，好好地爱自己身边嘅一切，无论系家人啦、你嘅生活啦、你嘅工作啦，爱自己都系好重要。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理直无言，还未着上都温暖。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布置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理直无还未着上都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爱嘅感觉又开心又甜嘅，好似歌里边咧一齐去煮下嘢食啦，同埋咧佢话咧个。喂，你即系件毛衣啊？阿马小姐以前有冇收过嗰啲颈巾咧？啲温暖牌，我哋叫温暖牌。 温暖牌，歪零歪唱嘅颈巾都有。 但系嗰啲可能随时都系 designer 嗰啲 design 嚟 嘅。心呢个 系爱 爱意 design 嚟， 歪零歪唱 系啊，但系开心嘅，真系开心嘅，系啊，咁咯。 好嗱，我会觉得嘅话就系作为我哋即系大家都系。 是中国人啦，冇嘢喜庆得过，冇嘢大得过农历新年。 哇，超正！ 你觉唔觉得系？ 系绝对系。 冇嘢大得过佢噶啦。你其他嗰啲虽然都有人讲嘅啫，中秋节都系嘅、 嗯， 又或者就觉得做冬嘅话都系嘅。但系农历年你系会特别觉得嘅就系、是，大家都会好重视 嘅。系啊，由年尾开始筹备噶咯，大佬。 系啊，咁、嗯、我哋又特别好彩嘅，就是、我哋可以过两个年， 啊、 我哋可以过西历嘅新年，又可以过呢个农历新年，唔系好多个地方有嘅啫、 啊。真系啊！ 又特别农历新年嘅话，你会发觉嘅就系话特别系中意人多嘅，大家一齐聚埋一齐啦，打麻雀啊，去人都几拜年啦、啊，将呢啲嘅幸福啊，将呢一种嘅福气嘅话咧传开去， 嗯、 以及嘅重要嘅就系要打锣打鼓嘅，系、 嗯、 嘛？咁你系嘘下佢嘅，咁你又会觉得就系即系所有嗰啲唔好嘅嘢啦，放低啦，系嘛？好嘅嘢嘅话咧就会哇埋嚟噶啦。我觉得呢一种都系吸引力嘅法则嚟嘅，因为你嗰啲嘢红当当啊，开开心心啊，一定系会俾你有一种嘅就系好热情澎湃，同埋嘅就系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咁、 嗯、 所以我就是我所以我特别会喜欢的呢就是每年电台我哋嘅新春团拜。 哇好开心 好开 心。你唔觉得真係所有嘅快乐嘅元素係全部嚟晒嘅。 去年我哋又周围影相呢你记唔记得 係呀。咁同埋就係好难得就係可以喺一个地方可以嘅就係聚集晒所有嘅同业所有嘅就係电子传媒嘅每一位嘅朋友。 嗯嗯嗯、 其实我哋喺咁多年嚟嘅话大家都係共同咁努力， 系啊， 系咪？希望即系喺呢方面嘅一啲嘅唔同嘅范畴上面嘅事业方面嘅话，可以更加蒸蒸日上，更加做得更好， 啊、做啲好节目俾大家听。 咁、啊、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呢一样嘢系最开心嘅，就系发生喺我哋电台，系、 嗯、 咪、 嗯？ 每一次我觉得系好兴奋嘅 主人家。 我唔敢咁講，但係係好開心。 係啊， 好似我今日咁啦，我一翻嚟啦，可以同大家講下啲咩傾 開啦。 就一拍低架車嘅時候，已經聽到佢哋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即係香港電台我哋嘅新春團拜，現在正式開始。 哇！ 我好緊張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以前你會覺得好開心， 係 啦，即 係 你 MC 咁啊，跟住我就哇，我即刻哇，第一時間衝出去睇。 係。 咁跟住佢哋又有 opening 嘅一個 grand opening 啦，咁我已經好中意啦。咁跟住又見到就係各大唔同嘅。台会派出的司仪啦，佢哋嘅代表一上到去、嗯，我觉得有一种真系好骄傲嘅感觉。咁、 嗯、 我觉得即系香港电台我哋嘅新春团拜嘅话，绝对系我哋嘅大日子，系嘛？我哋大家一齐响一响。 好 嚟 ，Kelly 喺嚟紧嘅日子嘅话，希望大家继续要支持我哋。 对， 好嚟，我哋亦都做到蒸蒸日上，越做越好。 嗯。 Yeah. 梁伟龙嘅呢一首歌曲。好开心可以啦嘛。 正啊。 正啊吓喐身。 喂佢跳舞你都叫 跳 住 先。 啊係啊呢呢、啊啊、首歌真係好犀利啊。 我知啊但你嗰啲真係 真係 好睇。 真係有幾句㗎嘛,OK 㗎。 係 啦。 好我成上题。都係过年。 梗係啦。 因为我呢今次呢个过年呢我差唔多晚晚都出咗。 睇到你个肚。 但我瘦咗啊。 唔信。 唔系，我真系瘦咗，但个肚冇变啊，于是咧就更加突出啦。 唔系咧， 我嘅我嘅我嘅， 同你咬。 系啊，有一晚成班老朋友啦，即系年纪都翻咁上下啦，喺度浅酌饮酒， 哇， 就咁饮冇乜嘢。 有冇白头宫女话当年啊？ 类近啦，我就话， 一定会噶， 因为就咁样饮唔好玩咁，我哋就出啲游戏咁啊。 哇，正！ 我谂咗个游戏，叫就偷咗你条桥，叫娱乐大爆爆。但是我即是大家出题啦举例我第一个题目就是说讲出蔡枫华四首歌。 啊好啊。 边个讲到 嗯 出题如果有人讲到出题那个呢 就 要喝。 就 要饮、 哦、出题嗰个要饮，我有时候好饮 啦， 咗嘅话就要饮， 系啊，好玩啊，好几好玩嘅。咁有几条啦，例如陆小凤讲四个角色出嚟，某中人又系四个角色，啊，你讲 陆小凤，仲有咧。 两个啫， 我又唔识啊！西门吹雪、陆小凤， 有时突然间说黑话，口边 系啊，但系好玩 嘅。啲女仔叫咩名啊？ 唔记得。黄庆秀， 仲有边个？咁如果系咁 角色名， 系我知角色名，咁仲有边个？西门吹雪啦，陆小凤啦，仲有咧？ 仲有 叶 孤城， 系。 仲有一个系嗰个朋友犀利啊！ 叫咩名？ 布袋和尚。谂下其实好开心啊，好好玩啊！ 布袋和尚叫咩名？我知边个系啊， 我都唔记得啦。 哇，好犀利，好玩 啊！ 呢个 系啊，娱乐大爆爆就叫做，仲有一啲咧，我刺激七十年代嗰啲咧更加劲。 嗯， 例如阿朱刚做个《书剑恩仇录》个角色， 系 佢嘅外号叫咩名？ 我一定玩唔到你。 系啊，但系好玩噶，好玩噶，因为大家又可以谂翻当年啲嘢啦， 系啦，又可以话当年， 冇错， 但系就用游戏嘅形式嚟去同大家玩啦， 浅尝咁 样，又冇乜所谓嘅， 真系冇乜所谓啊， 就算系输咗，喂，入咗浅尝， 系啊，我觉得真系几好玩嘅 ，OK， 啊呢个几好，娱乐大爆爆， 娱乐大爆爆，借咗你个名，我觉得 你 个名好正啊， 你借咗我名，你出声，我应该娱乐大爆爆， 我嗰日有名借， 点版权？ 原来就要同啲同事娱乐大爆爆， 都攞咗你少少嗰啲秘密， 梗系要啦， 同大家分 享，好开心啊！ 好，我哋一阵就继续饮胜， 好， 哇正啊，好啊，使我哋服敬酒啊， 系啊，喂，阵间出去敬酒 啊，好啊，准备迎接我哋一家打欢啊， 全 拜啊 ，Cheers！ 饮胜咁自胜，倒晒落肚先自胜，饮胜。先算胜，杯当平胜，饮胜一次清，今晚尽兴杯要清，饮胜一语清，今次尽情胜，人人确系高兴，大众叫弟呼兴，饮到连埋情，你点可以成？ 嗱，一阵间咧打半之后咧，就会迎接我哋今日香港电台甲辰龙年新春团拜噶啦吓，咁啊好多不同传媒嘅好朋友都一齐嚟，我哋嘅同事啦、嗯、表演者啦，都全部齐集，密切留意一阵间嘅现场直播。风骚爆人喺播完呢一个大约12:30就会翻翻嚟继续呢个节目，好嘛？ 守岗位 ，yes， 一阵间再见。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 数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数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数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彩。心把爱去灌溉，明天的我们更厉害。主宰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 电台甲辰龙年新春团拜，现在开始。 茶酱，好唔好啊？好唔好啊？可唔可以起身啊？起身啊！起身！起身！起身！咁啊 ！Yeah！ 起身！起身！咁啊！在山东，在山东，风风山好过。在山湾，在山湾，我正义正路。在山东，在山东，我中马两方。我不风带起你，你有前途。不风你心碎，气气盈盈，齐贺你当福音进天上经。入咗你今年，仰望人生，充满一朵福笑，感受甜情。越富富恩爱，大热人味，情人若金色招，百事无忌。各山有心见，再入斗机，冲冲锋掌起起，真着劲。咁啊，呢把年财神到，龙日差啦！ 谢晒击鼓乐社同埋四位乐手为我哋打头阵啊，带嚟鼓乐飞扬庆团圆。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甲辰龙年新。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sha 叶巧林。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喺简单嘅生活里边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同埋有一两个懂得自己嘅人就已经好足够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子人。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因为我哋今日团拜啊，吓。好，咁嚟到啊 ，Dr. Eric， 今日有啲咩话题咧？ 系啦，今日我哋讲，即系我咁多年都讲动物啦， 就 点样帮佢哋成啦。不过想今日讲下啲我谂好多专业行业都有啲咁问题。不过兽医系特别衰嘅，就系兽医系嗰啲焦虑啊，同埋抑郁。 兽医嘅焦虑， 系 你讲你自己啊？ 系啊，你知唔知道咧？就其实兽医咧，就男兽医啦，系 2.1 倍。大啲机会去自杀多个一个普通 人。点解啊？ 即系兽医系 3.5 倍添。 哇！ 你对住啲动物咁 系咯？点解啊？点解、啊？关注啊！ 我知。Dr. Eric 系咪因为咧你见到佢哋唔舒服？因为你做兽医，你会爱动物啦。你见到佢唔舒服啦，甚至有时救唔到啦，会有啲即系自责啦，会唔系呢啲？ 依、這个就反而唔系。依个因为我哋学系 train 到自己系，不过你讲啦。咁唔係一个冇一个原因嘅，有一定一大堆原因引致焦虑同埋呢啲咁嘅行为啦。所以呢就第一样嘢你做兽医你係一般好感性嘅。呢、一个好嘅兽医一定感性嘅，因为你讲得啱，我哋要用我哋嘅爱心去面对嗰啲问题，去辅导嗰啲主人。咁我哋要代入佢角色。咁呢啲嘢呢就一个咁嘅人呢其实係特别 sensitive to 焦虑啊。所以呢by definition 咧，我哋呢個行業咧係俾多啲感性嘅人咧，就多啲感性嘅問題。所以咧，呢啲係咁呢度引致自己我哋個神經個健康係 情緒上係嘛？情緒上 咁啊，喺外國咧特別就financial stress 係個問題啦。喺外國就香港好啲嘅一樣嘢，咁啊喺外國咧好多時啲獸醫就其實對比例同其他專業行業揾少啲錢嘅 啊。 系啦，喺香港好啲嘅，香港好多时翻嗰个 population 唔同啦，细好多啦，就好多时系依细蚊仔啊，依小朋友都系瞓一个有钱嘅屋企嚟，所以好呢、這个就反而唔系一个大，不过喺外国系一个紧要嘅元素啦，同埋 work life balance 啦，其实好多兽医做好长嘅时间嘅， 哦， 大约几耐到啊？我想问， 朝头早 你哋嘅 working hours。 九点， 我知啦。香港咧，而家就多咗好多诊所，咁你变咗好多嗰啲 one man band 咁样啦，或者 有啲廿四小时嘅， 系啦， 有啲诊所嗬， 就你系咯，你好多时做埋急症啊，成咧，其实即系你可以闲闲地做十六个钟头， 咁啊 好 啊。急症嗰啲少，仲要系一个电话咧，你嗱声要赶去喎，系嘛？ 系啦，啱啦，咁你就唔够瞓噶啦。特别你后生紧张，生意唔可能唔系咁稳定嘅，你就惊噶啦。好正常，我旧时细个都咁样嘅。咁样就另外一样嘢就系一个我哋叫无名顶太症。 咩话？ 后朋 咩叫？ 咁啊，无名顶太症啊，后朋系咁样嘅。好多专业人士都有嘅，就系、是、你出到嚟。畢咗業咁樣，或者你係啱啱轉工轉一個好啲嘅工，或者你係畢業醫生啊、律師咁樣咧、你就表面上好成功嘅，其實好多呢個問題係唔止獸醫行業，不過獸醫行業都特別有嘅， 即係成功人士都會有嘅。 就是、你就自己咧係啦，我就好成功，個個認為望住我個 Facebook 好好，你 perfect life 咁樣。不過咧你自己咧就喺心入邊 feel。其实我唔 deserve 呢样嘢嘅，我好似做嘢流流地咁啊，即系你 feel 到自己流，不过你表面上唔系，咁咧就呢个就会制造。 你有啊？我唔觉得你系、啊。 我觉得， 我觉得你 佢讲紧我啊， 我唔觉得佢讲紧你，你都唔成功， 点解会有咁嘅谂法？吓？ 诶、欸 啊， 其实可以同阿 Doctor Matthew 倾下呢一个问题。诶，我会咁样。 呢个问题真系系。 即 係 覺得自己唔 deserve mental health 問題嘅、其實即係依個係一個社會壓力添啦，後面就你 feel 到你應該即係想即係你擺上 Facebook、Instagram 又好，或者你自己同其他朋友、家庭都好啦，你可能要賣上成都話我係點，我係點、啊仔，我好 proud of 即係一個形象嘅 工程師，係啦。咁就你不過原來咧你自己唔 feel 到你自己真係咁叻嘅。 但 係咁就 Eric 啊，我覺得 social media 就係咁樣喎，啲嘢係假㗎嘛、你自己希望嘅就係話你好講俾曬嘅就最好嘅一面俾人係嘛？係 啊， 即係 一 家四口樂也融融啊，又或者呢啲咁嘅嘢，但其實係唔係咧？ 係 啦、 啊， 但係其實我覺得係會唔會係因為 social media 係好表面嘅， 亦都令到你哋會咁啊？ 就 amplify 咗呢個問題啦。不過好明顯，我諗當八十年代咁樣都好啊。咁、其實都。有呢个问题嘅，我相信系啦、不过就而家你讲得啱啦，越嚟严重啦。咁我同埋兽医有咁呢个就 general 啦，其他行业都有呢个问题啦，我相信。咁咧就不过我哋就做兽医有啲特点嘅，就系、是、我哋好可以理性地解释死亡，因为我哋由朝到晚都接触呢样嘢。 妈、冇错冇错， 系啦， 你 所以咧就变咗我哋可以自己。即系喺个自己嘅圈子喺脑，即系自己谂唔通。 嗯， 系啦，咁、样就变咗你就会有多少少即系自杀嘅偏向啊，焦虑嘅偏向。 我有啊，我有个朋友佢就系咁样，佢做一啲就系动物嘅即系相关嘅一啲嘢啦。跟住佢有一次嘅就系佢崩溃，佢话俾我听嘅就系话，今日佢要做嘅嘢嘅就系话，究竟有边啲狗仔要攞去咩咯？系啊，即系要去打针。 系 咁，佢话我唔想 take 呢样嘢，但系因为个 channel 实在系太即系太挤迫啦，所以佢冇办法，佢一定要去做呢一件事嘅时候，真系觉得好难受咯。 多啲泳池有冇试过做呢样 嘢？我成日基本上我个 life 系点样解释死亡啦？我你带只小朋友嚟第一次睇医生，我即系打第一支针，我都要 prepare 一个客人去呢一日嘅。 嗯嗯嗯， 咁样一个先至即系做，即系俾人个即系帮我啲客。有個 mental 嘅健康啦、就唔止係齋睇動物嘅。咁啊嗱，咁啊， 但你又要好專業 啊！另外個獸醫特別嘅更加因素引致呢啲咁嘅問題咧，就係、是、我哋有 access to 嗰啲藥去人道毀滅。 嗯 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好似即係人哋就要即係做即係叫飛機佢乜嘢啦撞。咁啊，我哋就好方便嘅，所以變咗咧就呢個都整到成件事。危險啲添啦，咁加埋咧，我哋做獸醫咧，就可能其他專業行業都有一個問題啦，就係、是、emotional blackmail， 即係 online bullying， 即係你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好慘咧，就係、是、如果你想 即係我自己就好少面對一樣嘢。不過咧就其他有好多人咧，就譬如有個客人唔開心嘅，咁就上網 喺網上係咁罵你啦，係 啦，就 bully 你啦。咁做個獸醫有一句佢哋冇諗過啊。如果我同你拗係個餐個好冇味咧，我就同你死過，想同你死過。係不過咧做獸醫我有個 conflict dangerousy 嘅，我唔可以話我啲客人嘅情況俾任何人知嘅，咁樣係。是唔啱嘅，所以變咗咧，我其實係永遠都冇得拗翻轉頭嘅，係俾人 bully 到啲講到天花龍鳳，你見冇人反，即係個手醫好少會反答嘅，係因為我哋冇得反答，因為如果係講緊人哋個 case 或者講緊你個 case， 我唔可以喺公眾場所講嘅，所以變咗咧，你知啦，好多時一個人投訴就成村人搭上去啦嚇， 啲路人啊嘛。 是啦，咁样就变咗咧，嗰啲人咧就永远都听一边个故仔，永远都唔听到另外一边噶啦。咁喺我哋个情况有啲特别咧，就系永远都系一边添嘅，我哋唔可以讲我哋嗰边嘅。 不过咧， 呢个 多得嚟， 所以下次你哋即系上网见到啲嘢，就要谂一谂，系一个 自己分辨一下。 知道。 但系除咗你嗰啲唔开心嘢之外，但系做兽医真系好开心嘅，即系我即系从旁咁睇咧，你帮到嗰啲主人，因为我哋真系完全唔知点算嘅，即系见到佢哋唔舒服啊，无论系即系内在或者外在嘅身体上嘅唔舒服咧，咁你帮到佢咧，其实我哋真系好衷心多谢噶，即系每一位兽医都系。 系啦，咁我就即系想今日讲就嗱呢啲就我原来唔系个英文嘅声就 everything looks better over the fence 啦，即系个永远嘢都好似好啲嘅。不过我谂做个客人咧，其实就系兽医又好，你个做个餐馆嘅侍应又好啦，其实记得暂时 express gratitude 啦，即系俾人 thank you note 啊，多谢啊，咁样讲又好，写又好啦， 支持一下，鼓励下，多谢感恩吓，真 系 好好啊， 感恩啦，系啦。 我见过有时喺啲兽医诊所咧， 明白人哋都系人嘅，明明人哋都有妈生，所以其实唔系个个都有，特别做兽医最衰，有好多嘢咁受佢控制嘅，所以就变咗系咩行业都好啦，即系有 understanding 同埋即系纯粹咁嘅。代入人哋嘅角色去諗嘅情況啦，同埋同埋即係好似頭先講啦，就即係多謝頭先你咁樣講，即係我哋做獸醫嘅我哋嗰、那個dedication 去我哋做份工係即係好大嘅，其實，所以就我哋嘅犧牲都唔係細嘅。 知道， 繼續啊，幫助嗰啲寵物主人，好唔好啊？ 加油啊 ，Eric！ 我哋會明白嘅。好，多謝曬 Eric， 今日唔該曬，講到呢度就講拜拜啦。OK， 拜 拜。 時間差唔多，晏晝一點鐘啊，我哋翻嚟咧就會。职业安全短剧，听日星警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恭喜发财！ 我 Sarah 祝大家财源广进，身体健康。 我是方俊，祝老板们财通八方，打工仔事业突飞猛进。 我肥强祝大家家肥屋润，身强力健。 恭喜恭喜！ 大家今日开工大吉啦吓，咁啊祝我哋个个咧都出入平安，大吉大利。 好，等我即刻开波做嘢先。 咪住， 咩事啊？ 咪系咯，放咗咁多日假都未够皮啊！咁懒惰嘅你， 我咩懒啊？我梗系唔系懒啊！你千祈唔好误会，因为长假期之后咧，尤其是喺地盘啊、工厂以及其他工业经营嘅工作场地嘅情况咧，可能会有变嘅、哦。管理人员同埋工人嘅安全警觉性啊，亦可能有所松懈嘅、哦。所以咧，无论系雇主或雇员啊，都应该特别提高警觉，加倍注意工作嘅安全啊！喺恢复工作之前啊，我哋应该检查工作场地，同埋采取适当嘅安全措施。 估唔到过咗新年啊，大家都大个仔大个女啊，处事成熟咗。你讲得啱啊，方俊。如果咧工作涉及有潜在危机嘅工具、机械或者系工具等等，就应该喺开工之前检查、准备同埋采取合适嘅安全措施。呢啲步骤系好重要噶。 我都知道所有棚架、工作台、起重机械、临时供电设施、气体焊接及火焰切割工序、化学品工序、密闭空间、渠务及挖掘工程，都需由合资的人员检查，确保安全之后呢，先可以再次使用或者复工，咁就稳阵好多㗎啦。 管理人员亦需要充分提醒指导工人，从事高处工作、吊运工作、 隧道工程、电力工作以及其他危险工作的时候呢，应该采取安全的措施。 等我先讲下俗称风煤焊的气体焊接以及火焰切割工序啦。假期之后要即刻先检查所有烧焊设备，确保正确安装、运作良好，仲有确保工作场所附近冇易燃物料之余，仲要有灭火设备同埋配备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啊。肥强，烧风煤焊有冇问题啊？ 报告，冇问题，完全正常。另外我要汇报啊，放完假要检查吊运工作的起重机械和装置，确保没有损坏，而使用前要确认吊重装置的安全负荷量，并由合资格人员检查，确保安全后才可以再次使用和复工的。 正确正确，而放完假之后有关临时结构的安全都要交由指定合资格的人士检查，还有测试临时的结构。假如臨時嘅結構嘅穩固性受到任何嘅影響，咁就要重新評估佢哋嘅穩定性，並進行鞏固嘅工作。 咁工地臨時結構嘅安全、起重機械同埋裝置，我哋就要交俾合資格人士負責啦。 Sarah 姑媽，跟住呢一 part 咧都要交俾合資格人士檢查嘅噃。 我知道，肥強，你一定係講有關於電力安全嘅檢查啦。 係啊，要由註冊電工檢查電力設備同埋裝置，要確保電力設備同埋裝置正常操作，仲要確保正確接駁電源之後咧，先好啟動電力設備同埋裝置啊。 咁不如我哋喺後邊睇睇個棚架同埋個工作平台先咯。 係咩咧？ 嗱，如果棚架經過修改，都要合资格的人士咧检查之后，肯定佢嘅安全性，而且重新签发有效的表格五，先可以继续使用嘅。而前面呢度咧，操作升降台咧，一样系要经过检查，确保作业装置安全之后咧，先可以继续使用嘅。 早几日落雨啊，我哋后栏睇下有冇积水咯。 Sarah 姑妈，检查排水系统有冇阻塞咁简单，交俾我啦。 真系咁简单咩？我考下你哋，如果有积水咁点搞啊？ 后栏嘅积水咧，我同肥强一齐咧用水泵泵走就可以噶啦。不过如果地库排水系统里边咧嘅积水咧就唔系咁简单噶啦，我同肥强都处理唔到噶，因为嗰度咧系属于密闭空间，咁要依照相关嘅法例執行所有必须要安全的措施的。例如进行气体的测试，这些是交回给合资格的工作人员去确保他的安全的。做完所有必须的安全措施之后才可以复工的。 肥强，刚才赞完你处事成熟了，但是相比方俊你真的差了一点了，好像不够小心谨慎，再考下你手工具要怎么准备 啊？用之前呢，我会检查手工具的状态，如果状态良好，咁就可以放心俾工友用噶啦。如果手工具有损坏，我会修理好晒先俾同事用嘅。 前面有堆货、哦，我哋小心啲行过去睇下咯。 堆叠得好稳定啊，放心。 Sarah 姑妈，既然有好多嘢要等合资格人士嚟检查，因为咧我唔系合资格人士，咁我咪可以唞下，乜都唔使做咯。 唉，肥强真系恨铁不成钢。方俊啊，不如我哋去食晏啊。 好啊好啊，我知道前面有间酒店咧嘅自助午餐买一送一啦，好抵食嘅，我哋去食咯。 好啊，我同你啱啱好啊。 喂，咁我咧 冇遇你喎，肥强。 点解啊？ 因为你净系识得啊练精学懒啊，唔系合资格享用自助午餐嘅人士咯。 What？ 仲有啊，因为你肥强太肥啦，你即刻开工减肥啦。 Oh no！ Go 啦！ 长假期后勤打点，安全措施减风险。我是方俊 Amon。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都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果是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Dance with you, walk with you.